缅怀金日成主席，印度委员会和西班牙委员会近日分别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以6月20号到7月11号为缅怀期间，在这期间通过新闻出版物广泛介绍和宣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并举办缅怀会、讨论会、图片展、讲演会等政治文化活动。另外，缅怀金日成同志罗马尼亚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